苦苦追问。 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以爱之名致敬童真， 企业家 有话说。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在听。大家好，我是北京优贝百西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CEO 童立新。优贝以为全世界孩子造车为使命，坚持创新和品质，以成为童车的国际领导品牌为己任。优贝童车携手经典九六九，一起祝福所有的小朋友健康、快乐、幸福的成长。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在听。大家好，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的潮汐，希望所有的大朋友也能在六一儿童节拥有童真的笑容。六人游定制旅行愿意携手经典九六九，一起祝福所有的小朋友们健康、快乐、幸福的成长。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在听。大家好，我是便利猫联合创始人孙向东。便利猫用科技为您打造智能零售新生活。便利猫携手经典九六九，一起祝福所有的小朋友健康、快乐、幸福的成长。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在听。大家好，我是易拉看书创始人任辉。易拉看书是一眼就让孩子爱上阅读的动画书阅读平台。易拉看书携手经典九六九，一起祝福所有的小朋友健康、快乐、幸福的成长。

无止境追寻，是你的人，是你的心，日日夜夜陪我在这里。 真的。 别再把我紧握在你